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康松广不仅是知名的相声演员，同时呢也是位相声作家。他从小住大杂院，家里呢有一个老式的收音机，他整天抱着收音机听，最喜欢的还是听相声。他当时知道了王长友、谭伯儒、侯宝林等相声名家和他们的段子。到了小学四五年级时，康松广就拉着同学在学校里演相声，这一演就演到了今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康松广、王府亭合作的相声《老朋友》。老朋友这个段子与生活十分贴近，其中说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这个话题，并且在段子中表现出什么不是朋友，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并且讽刺了一些人所谓是老朋友，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做有损朋友的事儿。好了，下边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康松广、王府亭合说的相声《老朋友》。 今天观众来了不少 哦， 您看见了没有 啊？ 在座的啊， 啊， 全是我的朋友。 哦，你都认识？ 认识的是老朋友。 哦， 面生的是新朋友。 嗯嗯， 我是不忘老朋友，皆是新朋友，朋友多了我的路好走。 也不一定。 不一定。 哎， 对，您这话有道理。 哎， 要不说交朋友得谨慎呢。 哎， 不能胡交乱交。 对， 真想交朋友 啊， 那就得交您这样的。 为什么呀？ 您人好啊。 哦， 人好胃口就好。 这挨不上， 这身体多棒啊。 哎， 比过去气色好多了。 是啊， 体格也壮了。 嗯， 连个头都长高了。 我个头可没长啊。 怎么没长啊？ 哎， 两年没见，您窜了有一头啊。 对，谁呀？啊，我都五十多了。 是啊，这岁数正摊长呢。 嗨，没听说过。 咱可是老朋友了 啊。这倒是。 怎么样最近？ 还凑合。 还行。 还可以。 跟我别客气啊。 啊， 用钱不用？ 干嘛呀？ 用钱我有。 哦， 您买车、买房、买飞机， 嗯， 差多少钱我给您贴。用不用？ 不用。 不用。 不用。 您太太呢？ 她更不 她用不用？ 她更不用了。 别这么说 啊， 女人用钱的地方多， 是 尤其是您太太 啊。 哎，比您岁数小吧？ 比我小十岁。 一百几了？ 啊， 不是，体重，体重一百几。 你问体重干嘛呀？ 让他保持身材呀。 哦， 年轻漂亮，应该好好打扮打扮。 哦， 什么金银首饰、高档时装，只要他喜欢 啊， 我给买。 你算干嘛地呀你？ 切，交个朋友嘛你这 啊？ 她是我媳妇儿。 咱俩还分那么清楚？这 嗨，您先别鼓掌，这得分 啊，绝对得分。 我说这钱上咱别分太清楚了，我的就是您的，这对不对？您儿子不小了吧？ 18了。 哦，上学了吗？ 不上学那是啥小子？ 上大学了吗？我说 那是明年才高考呢。 明年高考？ 哎， 行了， 嗯， 孩子考上大学啊，学费食宿我包了。 哇， 到时候我给您送去，录取通知书一来，我给您送去。 嗯， 有200万够了吧？我给。 这200万你搬得动吗？ 搬不动，到时候我借一小三轮给您登去。 这嘿，行了，你啊。自己留着用吧啊！ 我想帮您呢。 我不用， 啊， 不用， 白给钱都不要。 我有钱， 有钱， 哎， 真有钱， 真有钱， 真有钱吗？ 真有钱。 那借我10万？ 这没有。 你不是有吗？ 哦，说这么热闹，可是你跟我借钱呢？ 不多啊，就10万块钱。 你不是有钱吗？ 有钱，钱是有啊。 啊， 不最近遇上点急事儿吗？暂时周转不开，求您帮个忙，朋友嘛，你说谁不求谁啊？ 嗯， 这是我求您 啊， 过后为儿子的事儿您还得求我呢。 我求你什么呀？ 哎，刚说完啊，是不是要高考 啊？ 是啊。 想不想上名牌大学？ 还有这愿望。 考得上吗？ 这个说不准。 还是呢哈，考不上、我给办呢。 你给办 啊？不信。还有我们同学外甥女儿去年高考落榜了，小姑娘哭啊，找我来了，我给办了。 你给办哪儿去了？ 办哪儿那个？北大清华， 不， 上学了。 对，到底是哪儿？ 你告诉你们，北大清华呀？ 是北大呀，还是清华？ 怎么，这是俩学校啊？ 好嘛，全是废话。 哦，对，想起来了。 什么对？ 先上的北大，后转的清华，我给办的。 不是，怎么又转学了？ 北大这专业孩子不喜欢啊。 他学什么专业？ 学的金融。 这专业还不好啊？ 我说眼下不是金融危机吗？孩子不喜欢，我说得了，转清华学土建去了。哎，这孩子从小就喜欢挖沟。 我听着都新鲜。 您那个儿子怎么样？喜欢挖沟吗？ 不喜欢啊，不喜欢。 不喜欢？ 不喜欢。 没关系 啊。 喜欢什么，到时候让孩子学什么。 哇， 这事儿交给我了。 嗯， 您就甭管了啊，一分也甭花。 嗯， 这事儿我包了。 哇，你呀，行了，别是瞎白活了。 怎么 的？那学校是你们家开的呀？我还告诉你啊，这考不上谁也办不了。 办不了？ 哎， 咱们我这意思，到时候尽量想办法。 哦， 我这人您还不了解吗？ 啊， 知恩图报啊。我就是为了报答您。 你报答我什么呀？ 您对我好啊。 哦， 够朋友讲义气。 嗯， 2年没见面，刚见面我说借10万，您立马答应了。 谁答应了？ 您不是刚说借我？ 谁答应了？我没那么多钱。谁答应了？ 没那么多。 哎，没那么多钱。 没那么多，您要不您分期付款 好吗？我这儿买房呢。 您先借我一半。 行了 啊， 你别借了。我告诉你啊，一分我都没有。 怎么这样啊？这一分没有。 对了， 您没有我怎么办 啊？ 我怎么办 呢？你爱怎么办？ 那照这样，明儿你儿子的事儿我管不管？ 谁让你管了？你管得了吗？哎，我还告诉你啊，以后就我们家这些事儿，你还别少掺和啊。 怎么着？您说 少掺和我们家的事儿？ 这话不对。 怎么不对啊？ 这么说话就不对 啊？ 怎么少掺和？我凭什么少掺和呀？您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 哦， 这么多年你们家的事儿我少管了吗？你问问家里人呢，咱俩没见着面。 嗯， 这你们家人对我应该有个评价，对不对啊？ 当然有评价了。 有评价吗？ 当然了。 说什么呀？ 说你杀熟。 说什么？ 说你杀熟。 谁杀熟？ 你。 我杀熟？ 对了， 从哪说起这个？ 嗯， 我怎么杀熟了？我哪杀熟了？哎，你听谁说的这是？我怎么会杀熟了咱们朋友？ 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 不行 啊， 这事儿您得给我弄明白了 啊！ 我得解释清楚，这里肯定有误会。你们家谁说我杀熟了？ 这你就明白了。 不是、 啊、 我，哎，是不是你爸爸说的？ 爸爸 你爸哎，老爷子话你可不能信啊！咱俩是哥们儿， 我爸爸又说什么？ 说你爸不能信，老头八十多了，糊里糊涂啊。 哦， 老年痴呆，整天的那个疑神疑鬼，您不知道？ 是啊， 我带他看一次病，知道不知道？ 啊，这知道。 他回来怀疑我什么呀？ 嗯， 怀疑我拿了2000块钱回头。您说，都到哪儿的事儿了？啊，我找的是名医呀、啊。 嗯， 挂号都挂不上。 哼， 我人家能给我回扣吗？啊，再者说了，啊，老头你这么说话有道理吗？老头不应该这么说。你们说相声不有句话吗？ 哪句？ 我拿回扣了。 啊， 你是听说是看见了？你是听说的是看见了，对不对啊？ 我看见了。 谁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 那大夫给你钱了， 给我多少？ 给你2000。 大夫给我2000。 对了， 您在现场的吗？ 我没在。 还是的，您不能人云亦云呐，对不对啊？老头说话你不能信呐，给我钱，这谁看见给我钱了？ 我爸爸看见了。 看见了。 对了， 对，有那么回事 啊。 但是那钱，他不是，我对，嗨，我怎么跟您说？怎么说？ 你说 这里是误会。我跟您说 啊，你说， 我一解释您能明白了。 你解释， 他是怎么回事啊？ 嗯， 对，我问您一句话吧。 哎，你问，你说。 我带谁看病去了？ 带我爸爸呀。 你爸爸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爸爸呀。 你为什么单管他叫爸爸呀？ 嗨，他生我养我了。 确认吗？ 你这什么意思？ 不是你确认不确认？ 我当然确认了。 确认了。 对呀、 啊。那就行了。 啊啊！ 还用我解释吗？啊，这不都明白了吗？对不对？您还用我解释吗？ 这什么叫不用解释了？ 你不是确认了吗？ 这嗨，谁确？我跟你说啊， 啊， 我现在问你那回扣这事儿。 什么回扣 啊？ 什么回扣 啊？大夫给你那钱，那回扣怎么？ 给我多少钱啊？ 啊，2000呢？ 那不是回扣， 那是什么呀？ 提成。 这嗨，这不还一样吗？ 不一样，回扣是回扣，提成是提成啊。 是吗？ 我跟大夫有协议啊，完了这四六分成。 哦， 这钱我要不接着 啊， 他告我违约，得负法律责任。这个 都没听说过。 怎么没听说？你问大夫去 啊。上 大夫为什么给我钱 啊？ 大夫有他的说法。 他怎么说？ 大夫说了，得了，你拿这是辛苦钱。哎，对，他跟我说了 啊， 拿的是辛苦钱。 你辛苦什么了？你 去一趟多远呢？ 啊， 坐公交，倒地铁，下了地铁雇摩的。 哦， 半道摩的翻沟里了，还弄我一身泥。 哇， 找到那儿天都黑了，正赶村里还停电。嘿，你这俩眼睛。 等会儿，怎么这名医住在村里头啊？ 咱看的是病，你管他住哪儿呢？ 哦， 大夫有本事啊，闭着眼给老爷子一号脉。 啊， 老先生，别走了。 嗯， 你在这儿住院吧。 什么病啊？ 艾滋病。 啊？这艾滋病能耗出来吗？ 要不是名医呢。哎，你爸不听话呀，让住院不住、 啊、 半夜三更带着俩病友还越狱了。 好嘛，改犯人了， 跑了。 嗯， 大夫护士挑着灯笼举着火把追逐十里地了，都没找着你爸爸。 哦、 嗯，后来一打听，你爸爸钻青纱帐了。 嘿，成游击队了、嗯、 连住院费都没交、 嗯、 你看这大夫天天现在给我打电话让我交住院费。 嗯 啊，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招谁惹谁了？ 嗯， 说实在的啊，我就是冲您。 哦， 这要是我爸爸，我早给他揍扁了啊！ 你揍谁呀、 啊、 你？ 凭什么说我杀手啊？我哪杀手了？不是，老爷子不能这么说。 我爸爸根本就没说过这两个字。 那谁说的？ 那你就别问了。 谁说我杀手了？您告诉我。 你没必要。 这里还得有误会 啊！ 谁说的？这， 你这别管了、 哦。你不说我也知道。 谁呀、啊？ 你岳父说的对不对？ 我 对你岳父说的，你岳父的话可不能信啊！ 我岳父又怎么了？ 那玩意儿，石心才黑呀！你岳父， 嗯， 我跟他借过8万块钱，知道吗？ 啊， 我做满不够，借8万块钱，嘿，他给我告到法院去了。你岳父这什么人？你说 多新鲜呢！你不还人钱，人不上法院告你去？ 谁不还的呀？ 你 还了 啊？ 他非得要现金呢？ 哦，你给的支票。那你就 你说出来， 你就冰懒了。 这里有误会， 你行了，你冰懒 了。谁说的？ 嗯， 我知道了。 谁呀、啊？ 你不说我也知道。 啊， 你大哥说的，对不对？你大哥说的。 我大哥又怎么了？ 你大哥话可不能信啊！ 啊， 你大哥这人没准谱。 这不见得， 不见得。 哎， 他跟我住对门 啊， 说话就颠三倒四的这人。 嘿， 啊，这我听着耳熟。 我告诉你啊， 啊， 你大哥 啊， 一点谱没有，仗着有俩糟钱儿，这两年迷上收藏了。 哦， 整是整天淘换这个名人字画。 嗯， 外行满不懂，您看他门厅就挂着那个条幅 啊， 谁看着谁别扭。 怎么了？ 怎么？你看别人的家的条幅 啊， 都是吉祥话。 嗯， 海纳百川呐，吉祥有余啊，家和万事兴啊。他大哥那条幅，哎，正对着营门，头破血流。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不是，这谁写的呀？ 落款是什么？张柏芝。 哦， 旁边还一副写的是逮谁骂谁。 不是，这谁写的呀？ 宋祖德。 哇， 还一副小字儿 啊， 写的是鸡飞蛋打。 这谁写的？ 落款是范岛案。 好嘛，还是日本人 啊。 行了，您别说了。 啊， 不是，你说这个我怎么没看见呢？ 您这看见，您不经常去啊。 哦， 这几位虽然是名人啊， 啊， 不是书法家，那字儿一钱不值啊。 哦， 您看我卖给他那幅字儿， 哦， 价值连城。 是啊， 嘿，我才要了他2万块钱，够朋友不够？ 哎，这是谁写的呀？ 谁的 啊？ 说出吓你一跳。 你说说。 王羲之。 花 写的狂好漂亮。 嗯， 我跟你大哥还说好了价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哦， 我没过三天， 哎， 他又找我退钱来了。 不是，嗯，你这是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 啊？ 祖上传的。 哦，你们家还有这个呢？ 我们家干嘛呀？ 啊， 从朋友那儿买的。 哎，你不说祖上传的吗？ 是我朋友姓祖，叫上传。 嘿，这什么名字这是？ 哎，你大哥不相信用 啊， 找我了，找我退钱来了。 哦， 因为差1000块钱跟我打起来了。 是啊， 你说我是收藏，没有找后账的， 啊， 给我打弄的街坊四邻都知道了。 哦， 见面不理我了，嘿，爱理不理。说实在，我就是冲您。 哦， 那就是我大哥。 怎么着？ 我给咱们家放火。 哇， 什么人呢这是？ 你胆儿还不小，敢放火？ 凭什么说我杀手啊？ 啊， 凭什么说我杀手啊？ 我告诉你啊， 啊， 说你杀手，这都是轻的， 哦， 知道吗， 哦？ 哎，你看看，就你说的这，就你办这些事儿，啊， 啊， 还打算跟我借钱呢？我实话告诉你， 啊， 我有钱我也不借你。 这别介 啊，什么？ 借钱跟那两码事儿啊。 啊， 您不借，咱们朋友白交了。 啊， 您不借钱，那我怎么办呢？ 啊？是啊， 不是，哎，有言在先 啊 啊。我这回非借不可 啊！怎么着 啊？您借不借？ 借完了，我就等于打水漂了。 别介，我给您打欠条啊！ 我上哪儿找你去？ 上不家呀？ 到你们家就撞锁。 您告我？ 我告你，没工夫打官司。 嘿，这回 啊， 我说话算数啊！限期半年，10万块钱，到时候是连本带利，我一次归还，行不行？ 那你要还不了呢？ 还不了不能让您受损失。 那怎么办呢？ 我送您60个头套。 又卖我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康松广、王府亭合说的相声《老朋友》。其中康松广很注意观察生活，他的很多相声段子都是从生活中取材的。而且康松广对于相声的创作十分严肃，总是好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写出一段相声，并且呢反复不停的修改。有的段子啊，甚至修改了几十遍还不满意。他认为相声中的语言是绝对相当的精炼的东西，很多语言在生活中啊，在其他艺术中都没有问题，但搁在相声里面就是不行。正是由于这种态度，由康松广创作的段子呢才十分耐听。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吴雨霏的《生生世世爱》。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太美了，天地间风雨忽然变，有情有义的人都要回来，爱总会来，生死注定的来世再爱， 水水前是真爱，亲身体验过，春去秋又来，直到这生死无法也能摆，前尘人好心动，化灿烂的海。 爱恨纠缠的生生世世，一执着的信念，每一寸在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